第36集，空中鏖战。马法里奥摇摇头，竭力甩掉伊斯拉的翻滚带给自己的眩晕感觉。刚刚他好几次仅靠双手紧紧抓住巨龙的鳞片，身子悬挂在永恒之井的黑暗深渊上，差一点就掉进了大漩涡里。伊斯拉将刚刚发生的事情和原因告诉了他，马法里奥不禁心中一沉。他们离目标已经这样近，而希望之火却这么快就熄灭了。就在这时，他与罗宁同时看到了那些恐怖的怪物从暗夜精灵的首都腾空飞起，那些如同暗影蝙蝠一般的憎恶的背上骑着许多的士兵，领头的是瓦罗森队长。瓦罗森拔剑出鞘，向身后的士兵们喊了些什么，那些士兵立刻分成了三队。直到这时，马法里奥才发现自己严重低估了敌人的数量，暗影憎恶至少是巨龙的三倍之多。阿莱克斯塔三没有浪费时间，立刻向敌群喷吐出一股烈火，火焰穿过了最前面的憎恶，却似乎没有造成任何伤害。当烈焰结束后，甚至骑在憎恶背上的那些士兵看上去也都完好无损。 这不可能， 我们对这些恶魔的观察出现了错误。 什么意思？ 他们并不是我们眼前的这种样子，也并不真实的存在于我们看到的地方。 如果是这样，瓦罗森和这些士兵的幻影就太过真实了。两头暗影怪物盯住了布洛克斯的坐骑，伸出利爪，在巨龙的翅膀上留下了鲜血淋漓的伤痕。只是因为青铜龙刚硬的鳞甲，这次攻击才没有形成致命的伤口。但是，当这头青铜龙进行反击的时候，他却什么也没有打中。伊斯拉也陷入了困境，一头憎恶飞过他的喉咙，用翅膀上的黑色钩爪划伤了他，鲜血从红色的伤口中滴落下来。伊斯拉伸头狠咬敌人的翅膀，却只咬到了空气。 我知道他们在哪里，但是当我打算攻击的时候，他们却已经不在了。 我看到你了，你别想逃过我的眼睛。你们兄弟俩真是一样狡猾，我早就警告过他们，我知道他们根本不能信任。 瓦罗森和他的憎恶坐骑死死地盯住了马法里奥。一秒钟之后，瓦罗森和他的憎恶坐骑就飞到了马法里奥和伊斯拉面前。一股恶臭包围了马法里奥，甚至连伊斯拉也皱起了鼻子。这种怪物虽然没有实体，他们散发出的臭气却如此强烈，让马法里奥感觉自己仿佛被狠狠地揍了一拳。一阵嘲讽的笑声提醒了马法里奥，瓦罗森向他发起了攻击，一把利刃不可思议地一直延长出来，刺向马法里奥没有防护的胸膛。马法里奥向右侧一闪，躲过了剑刃，却差一点失手从龙背上跌落下去。当他再次抓紧龙背的时候，瓦罗森的利剑又一次向他刺来。伊斯拉意识还无法救援马法里奥，那只蝙蝠型的墨黑色怪物已经死死地缠住了他。与此同时，另一头憎恶抓住了他的后腿。马法里奥突然想起塞纳留斯传授给他的一道法术，他伸手到一只口袋里，拿出一种满是尖刺的种子。和他过去用以对抗燃烧军团的种子不同，这些种子的表面上面的尖刺非常细小，不可能对敌人造成任何伤害，但它能很容易地粘附在一切被它触碰到的东西上面。他将两粒这样的种子扔到空中，两粒种子变成四粒、八粒、十六粒，在很短的时间内数量就连续翻倍。只是心跳一下的时间，数百粒、数千粒种子飘洒在空中。他们没有粘附在巨龙和马法里奥的战友身上，马法里奥要用他们找到这些敌人的真身。第一批种子穿过了那些黑色的巨型蝙蝠，但奇怪的是，许多种子仿佛粘在了空气中，越来越多的种子迅速聚集在一起，固定下来，显现出形体，那些显然才是怪物的真实所在。阴影蝙蝠的秘密终于被揭穿了， 那些怪物在被种子粘满之后，抵抗者们才看出来，他们其实是在不断闪现，每隔几秒钟就会突然消失，然后又立刻出现在其他地方。要和这样的怪物作战仍然很艰难，但现在至少抵抗者们知道该攻击什么地方了，他们需要的正是这一点。也许是因为诺兹多姆的配偶是来自时光守护者的族群，他的反应是龙群中最快的。这头巨龙奋力地扑向了刚刚闪现到他面前的一只蝙蝠憎恶，他非凡的速度和狂野的性子都让马法里奥大吃一惊。转眼间，憎恶粗壮的脖子已经被他撕成两截，死亡的怪物带着背上还在狂乱挣扎的士兵掉进了下方的黑色深渊。马法里奥突然发现瓦罗森几乎已经闪现到了他和伊瑟拉的背后，正举剑向他刺来，这一下擦到了他的一条腿。马法里奥感到大腿一阵刺痛，急忙丢出了自己从口袋中摸到的第一样东西。瓦罗森和他胯下那只丑陋的坐骑一同打了个喷嚏。趁着这个机会，伊瑟拉转头扑向怪物，完全不顾自己的威仪，也彻底抛弃了超凡的智慧，只是伸出尖牙利爪，用最野蛮的方式抓扯啃咬。翡翠女王变成了一头纯粹的野兽，和她的敌人一样，完全放纵在最原始的野性之中。但那头暗影怪物并非无力自保，它的爪子就像龙爪一样锋利，长长的刃齿看上去更适合刺穿坚硬的鳞甲。它发出一声怪异的凄嚎，毫不退让地和伊瑟拉搏杀在一起。一开始，这两头巨兽背上的骑兽只能紧紧抓住自己的坐骑，唯恐失手跌落下去，死无葬身之地。马法里奥竭力集中精神想要施法，但是两头巨兽的激烈鏖战令他的想法完全不可能实现。伊瑟拉用尾巴抽打自己后腿旁的另一只憎恶，他的运气不错，一次准确的尾击把那只怪物打了出去，让翡翠女王至少能够暂时专心和瓦罗森的坐骑作战。这时，瓦罗森已经将长剑收入鞘内，转而抽出一把匕首。马法里奥推测，瓦罗森应该很擅长投掷这种短刃，便在龙背上伏低身子。瓦罗森露出了阴沉的狞笑，尽管局势危急，但他还能够保持足够的耐心。伊瑟拉的身体突然抽搐了一下，马法里奥低头望去，看到另一只怪物回来了。此外，还有第三只憎恶正在从身后逼近伊瑟拉，他急忙向伊瑟拉高声示警。伊瑟拉咆哮一声，鼓动巨大的双翼，以不可思议的力量冲出敌人的包围。瓦罗森和他的坐骑都不曾料到这一点，而伊瑟拉则趁此机会转而攻向第二只憎恶。他收起翅膀，如同石块一般坠向那只蝙蝠憎恶和蝙蝠背上的士兵，对他们造成了沉重的撞击。龙爪撕碎了覆满绒毛种子的翅膀，龙牙则深深地插进了怪物短粗的脖子里面。憎恶发出了一声刺耳的尖叫，在伊瑟拉的爪子中瘫软下去。伊瑟拉立刻将怪物的尸体丢开，任由它掉进永恒之井。伊瑟拉再次振翅飞起，调整自己的姿态。马法里奥趁机扫了一眼其他人，三只蝙蝠怪物正在攻击布洛克斯和青铜龙。马法里奥恰好看到布洛克斯的神木战斧砍进了离他最近的一只憎恶肩头，怪物的皮肉筋骨根本挡不住神斧的利刃，结果转眼间战斧便从他的身体另一面劈了出来。憎恶笨拙地想转身逃开，几乎无法停留在天空中，但是青铜龙没有放过这只怪物，他向逃走的憎恶身上喷吐出一股龙息，憎恶和背上的士兵转眼间就变成了两具腐朽的尸骸。片刻之后，尸骸又化作飞灰，狂乱的风暴迅速将这些灰尘吹散到下方的黑水中。虽然现在看来形势似乎是势均力敌，但是巨龙的死伤很大，现在除了伊瑟拉之外，还飞在天上的绿龙只剩下了一头，还有一头青铜龙也不见了，仍然在战斗的巨龙们全都已经受伤流血。从刚刚的霹雳轰炸开始，他们就在不停地遭受消耗。更让马法里奥揪心的是， 只要他们还不得不与敌人缠斗，就无法对恶魔之魂和传送门采取任何行动。下方的大漩涡边缘已经呈现出了一种令人担忧的绿色光泽，和燃烧军团的邪火简直太像了，不得不令人担忧。 恶魔之魂，我们必须对他采取行动，传送门就要完成了。 我愿意听从任何建议，但你要告诉我该如何摆脱掉这些害虫。 一片强烈的光芒暂时照亮了他们周围，马法里奥看到一只燃烧的憎物掉进了永恒之井，阿莱克斯塔萨和克拉苏斯正飞翔在那只怪物的上方。他能够感到克拉苏斯释放出的毁灭法术，他相信只要时间足够，巨龙们一定能战胜瓦罗森的部队，但是到了那个时候，最可怕的灾难将无法挽回了。但是前不久，伊瑟拉和阿莱克斯塔萨的合力进攻也不足以打破这只圆蝶的魔法防御，那么他们应该怎么做呢？巨龙和憎物还在天空中周旋，巨龙的优势逐渐明显起来，但他们还是没有余力去对付恶魔之魂。暗影蝙蝠不住地袭扰着每一头巨龙，又有一头红龙在接连受到几处创伤之后，终于在两只憎物的连续攻击下落入了永恒之井。另一头青铜龙咬穿了当面敌人的翅膀，但那只怪物的利齿也深深地刺进了他的肩膀。罗尼和克拉苏斯不停地释放法术攻击敌人，布洛克斯更是将靠近他的憎物一个个地劈开。突然，马法里奥看到一个乌黑的影子冲了过来，他原以为那是一只蝙蝠憎物，但很快他就看清了那个非常熟悉的轮廓。他大张着嘴看着周围，又凝神向那片黑影望去，那是一头巨龙，颜色和这些憎物怪物一样黑，而且肋侧还钉着铁甲。死亡之翼来了。